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唐三眼中的光芒瞬间变得锐利起来，海龙斗罗的话并没有影响到他的情绪。经过一个时辰的调整，此时唐三已是神完气足，完全处于最佳状态。无论是否得到全部海斗罗的认可，至少要先完成了这海神第五考再说，大不了就是最后的奖励有所削弱罢了。蓝金色的光芒瞬间从他身上蔓延开来，紧接着两黄一紫一黑四红八个魂环透体而出，一根根蓝烟黄飘荡在身体周围，其中一根缠绕上了小五的腰间，同时红光一闪，小五灵魂进入本体之中。这已经是最后一战，不需要再节省小五附体的时间了。小五和唐三之间何等默契，身形一闪已经隐没在唐三背后。眼看唐三释放武魂，海龙斗罗的身体也开始出现了变化，背后的蓝龙纹身光芒大放，强烈的蓝光瞬间包覆了他的身体，狂暴的能量波动瞬间奔涌，刹那间圣柱台周围的海水同时向外掀起一道巨浪，赤裸着的上身皮肤飞快地被蓝色鳞片布满，鳞片是圆形的，每一片上面都有隆起的棱角，很快海龙斗罗裸露在外的所有皮肤就都被鳞片所覆盖，他本就雄壮的身体也膨胀几分，胸口处有一个类似于眼睛似的暗蓝色晶体浮出，隐约间巨大的蓝龙虚像浮现在背后。毫无疑问，眼前的海龙斗罗正是一位强攻系战魂师，史莱克七怪中戴沐白的能力与他最为相像，一圈圈深蓝色波纹从海龙斗罗身上荡漾开来，九个魂环从脚下升起覆盖在他身上，两黄两紫五黑，看上去和其他海斗罗并没有什么区别，正是不考虑十万年魂环情况下封号斗罗的最佳魂环配比。海龙斗罗的双臂格外粗壮，尖锐的龙爪就像是五根短毛凝结在一起似的。从武魂的能量波动来看，海龙斗罗所拥有的海龙武魂在品质上绝不次于蓝电霸王龙家族所拥有的蓝电霸王龙武魂，只不过他的能力是水而不是雷电。蓝光从唐三脚下绽放，虽然他没有一上来就施展出自己的第七魂技蓝银真身，但还是直接开启了蓝银领域。面对拥有顶级武魂的95级强攻系封号斗罗，正面相抗显然是不明智的，而森罗万象与八蛛毛融合而成的吞噬金丝显然是对付海龙斗罗的最好办法。蓝银领域的范围本来就极大，尤其是当唐三的第五魂环进化之后，他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蓝银皇也随之进化，意念一动，蓝银领域已经笼罩了整片海域。海龙斗罗并没有因为唐三释放的领域而惊慌，也没有发动攻击，依旧静静地站在那里，对于身体周围出现的重重树影视而不见。 唐三，在守护七圣柱海神斗罗之中，唯有我与海幻拥有领域，我知道你有两个领域，这是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不过在我面前无论你有多少领域都没有用，因为我的领域名叫破魔，效果只有一个，那就是破除一切领域能力。 一阵奇异的蓝色波纹从他胸前那眼睛般的蓝色晶体内扩散而出，诡异的一幕出现了。唐三并没有感觉到任何冲击，但是他的蓝银领域在那荡漾的蓝色波纹中就那么悄无声息地消失，森罗万象带来的幻境眨眼间荡然无存，露出了海龙圣柱台上真实的场景。 破魔领域居然还有这种奇特的领域，听上去它并没有什么增幅效果，面对没有领域的对手时甚至起不到半分作用，可所有拥有领域的强者都要受到它的制约，对于我这种拥有两个领域的人完全就是一出悲剧。 失去了领域，唐三的实力可以说是下降了一个巨大的台阶， 不但增幅和削弱能力无法使用，而且也少了许多能够应用的战术。面对海龙斗罗这样的强者，只能选择硬碰硬的对攻，绝不是一件舒服的事儿。眼看着蓝银领域冰消瓦解，海龙斗罗眼中的光芒陡然大放。 小心了！ 砰的一声，海龙斗罗右脚重重地在地面上一扫，推动着他的身体宛如炮弹一般朝着唐三的方向冲了过来。发力的同时，能够清晰地看到他身上的鳞片全部竖起，就像是锋利的锯齿一般。强烈的蓝光爆炸性的绽放开来，与他的第一魂环释放效果融为一体，在他身体每一处都染上了一层蓝芒。整个人身体前倾，前扑的过程中几乎与地面平行，保持着完美的流线型。右手利爪直奔唐三胸前抓来。海龙斗罗出击，唐三的双眼也同样亮了起来。强大的对手激发出他强烈的战斗欲望，不闪不避，脚踏鬼影迷踪，身体虚晃一下，右手在空中略微扭动了一下之后，从侧面拍上了海龙斗罗的利爪。刹那间，唐三的右手完全变成了白玉般的色彩。没有使用魂技，但这看似轻飘飘的一掌却凝聚了他数种唐门绝学。扑的一声轻响，唐三的身体从海龙斗罗身边一抹而过。海龙斗罗上身略微晃动一下，左手在圣柱台上一拍，身形翻转，又递出一爪抓向唐三面门。依旧是虚幻的闪烁，唐三上身略微后仰，同样闪烁着玉色的双手轻巧地搭上了海龙斗罗的双手，借力一吐，将海龙斗罗强横的力量卸掉，同时也破坏了他的重心。 好， 海龙斗罗身体滴溜溜一转，已经和唐三换了位置。两下简单的接触，双方显然都没用全力，但也各自都感受到了对方强悍的实力。唐三清楚地发现，海龙斗罗那利爪上带的劲道是那么的恐怖，不但锋锐异常，而且极其沉重，与其接触立刻就会感觉到一股山岳般的力量从其上传来，上面附带着充满了破坏力的魂力波动，要是真的被正面打中，就算是一座小山恐怕都要为之破碎。而海龙斗罗则是另一种感觉，在他眼中，唐三优雅高贵地变换着身形，先后两次接触时都正好是与自己发力的起点碰撞，他那双手稳定而又沉凝，而且带着一种特殊的能量，自己吐出的力量竟然如同泥牛入海一般消失不见，而且自己的身体还被自身力量牵引着偏离方向，十分巧妙。他哪里知道，唐三先前已经用出了唐门绝学鬼影迷踪，使他无法锁定，再用玄玉手与他相触不会受到伤害，那奇异的能量正是控鹤擒龙的手段。但由于海龙斗罗一身竖起的鳞片，还有身上狂霸的能量，唐三才没敢过于发力发动反击，只是试探而已。论力量和魂力，唐三明显不是对手，但要是论卸力打力的功夫，别说是海龙斗罗，就算是海神斗罗波塞西也未必比他强。随着实力的增强，唐三的控鹤擒龙已经越来越得心应手了，只不过能够凭借魂技解决的问题，他轻易不会使用唐门绝学，这些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能力才是唐三最大的底牌。眼看唐三不使用技能，海龙斗罗也没有发动自身魂技，龙爪一分就要合身扑上。 再来！ 等一下！ 怎么？ 前辈，我有一个提议，让我们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进行这场战斗，如何？ 哼，特殊的方式，说来听听。 虽然我的两个领域被前辈的领域克制而无法使用，但是我一共有五块魂骨，其中四块是十万年级别，在魂技上我绝不吃亏。前辈曾经说过，在前面的挑战中我取巧了，那么这一战我希望能够公平地与前辈战斗，我们都不使用任何魂环魂骨技能，只凭借武魂搏斗来决出胜负，前辈认为如何？ 也包括他。 海龙斗罗看看唐三，又看看闪到一旁的小五。刚才小五灵魂回归本体之后，海龙斗罗立刻就发现这个绝色少女对自己同样会产生一定的威胁， 不使用魂技的情况下一对二，自己肯定是要吃亏的。 当然不包括，虽然前辈年纪远大于我，但这是男人之间的公平对决，就是你与我。 好，那就让我们只用武魂一战。这个青年不但有四个十万年魂环，还拥有五块魂骨，其中四块更是十万年的魂骨，在技能上不但不吃亏，而且变化多端。他此时选择不用魂技与我战斗，虽然不知道是出于什么目的，但不论怎么说，我都绝不吃亏。 答应就好，就怕你不答应呢。 海龙斗罗的想法没错，在不使用魂环魂骨技能的情况下，他是绝不吃亏的。唐三也明白这一点，但是没有了两大领域的辅助，他实在没把握战胜海龙斗罗。这里是海中海，可不是陆地，可想而知海龙斗罗使用了武魂真身后的实力是何等恐怖。没有领域辅助，对方未知的第九魂技如何抵挡，战斗就会变得复杂得多，落败的可能也要大得多。与其如此，倒不如将局面简化。纯肉搏，唐三也有着他的优势。蓝金色光芒收敛，连带着那绚丽的八个魂环同时消失。看着唐三收回武魂，海龙斗罗不禁愣了一下。 约定的是不使用魂技，可不是不用武魂呢。这小子把武魂收起来干什么？ 唐三很快给出了答案，一边示意小舞退后一旁，同时左手一招，黑光涌动之中，一柄黑色的锤子悄然出现在他掌握之中，正是昊天锤。在不使用魂力的情况下，还有什么比昊天锤更适合肉搏的武魂呢？作为天下最具力量、最具破坏性的强大武魂，昊天锤终于再次从唐三手中登场。随着唐三的实力不断进步，尤其是魂力突破了武魂真身级别之后，尽管没有魂环附加，但昊天锤也有了变化。锤柄的长度到了1米5，上面有着隐含的螺纹，握上去更加稳定。锤头特别巨大，圆柱体状的锤头横截面直径达到了1尺，锤头长度更是达到2尺，上面铭刻着复杂的魔纹，同时还有杀神领域的印记。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